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，没有喜庆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，没有喜庆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

喝可乐等你敲，我想对你好，也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几天的烦恼，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梦想的实现， 守护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。

Annie 是我的 My Love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。 我在深圳要。